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，巴拿马注册货轮达德顿华号船员15号在新南港举行了庆祝会，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。